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发言人25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谴责了南朝鲜傀儡逆贼集团进行法西斯镇压，致使白南几农民死亡的罪行。声明指出，白南几农民被法西斯警察的水炮濒于绝境，最后还是死亡，并呼吁以民众团结的力量推翻杀人集团朴槿惠政府。